才是我的永恒。

太跟你相见。如若我再次向他注视，原因只得你知。我心这天仍然依依，某些我应放低的往事，前要想孤身的我，会说一声不错，你永不可知我。啊啊，一生好恋人，错一些，会一世共人，无奈又总碎粉。啊啊，多想都不能触摸你，拥抱你，近人，永远都祝福你，永远心中把你亲。 继续来听下一站回味送给您的歌曲，我们来听到的是周华健演唱的《求婚》，范芳带出的《一个人的生活》，孙楠演唱的《爱过以后》。 春风吹呀吹，你无邪我还一个梦，我的诉说，我的执着，我的脆弱，我的所有承诺，阳光洒在我的身上，我要一辈子永远拥着你。眼睛啊，呜呜哇，心若飞呀飞，天上星星你的眼睛啊，呜呜哇，爱不完的心情，你的温柔，你的哀愁，你的回眸，你的一颦一笑，阳光洒在我的身上，我要一辈子永远拥着你。 阳光洒在我的身上，我要一辈子永远拥着你。啊呜呜呜哦哦，春风拂在我的脸上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哭着眼睛。 放开手，留一个手。